台，随时随地听经典。 天

飘落，梅花开枝头。那夜来花前池旁，留下太多愁。不要说谁是谁非，但请做玉对，只想梦里与你一起再醉一回。金雀钗与搔头是你给我的礼物，霓裳羽衣曲几番轮回为你歌舞。千门关是你对我深深的思念，花未破下愿为真爱吻得红颜。 爱恨就在一瞬间，几杯醉月情似天，爱恨流茫茫，问君何日 给我的礼物，霓裳羽衣曲几番轮回为你歌舞。千门关是你对我深深的思念，花未破下愿为真爱吻得红颜。 好像环游

率性的你，握着碗一边，遇上成熟的我，不过我全都怪我，不该沉默是沉默，该勇敢是软弱。现在的我，假如重来过，倘若那天把该说的话好好说，该体谅的不执着。如果那天我不受体制脚步，你会怎么做？那么多如果，可能如果我，可惜没如果。 追问

清新资讯，开启全新一天。欢迎各位和宇阳一起进入到今天的资讯 update。 首先关注今日头条。日前，经李克强总理审批，国务院印发《十三五国家食品安全规划》和《十三五国家药品安全规划》，部署保障人民群众饮食用药安全。目前，全国已有31个省区市召开地方两会，并公开了经济数据。据统计，2016年 GDP 总量达到3万亿元以上的省份增到9个，陕西、福建、湖南等9地则未能完成预期目标。民政部日前表示，一些地方把村公章收归乡镇政府，实行村章乡管，违背了宪法和村民委员会组织法的精神，更不方便群众生产生活，必须坚决予以纠正。教育部日前表示，计划到2025年，校园足球特色学校将达到5万所，并且建立退出机制。近日，中国公安部与法国内政部在北京签署了驾驶证互认换领协议，中法双方承认对方核发的有效驾驶证，一方准许持有对方国家驾驶证的人员在其境内直接驾车或者免试换领驾驶证。 我要一所大房子，有很大的落地窗户，阳光洒在地板上，也温暖了我的被子。 大房子有很大

沉默取代依赖，曾经朗朗星空渐渐阴霾、心碎离开，转身回到最初荒凉里等待，为了寂寞是否找个人填心中空白，最熟悉的陌生人，今后各自曲折，各自悲哀。只怪我们爱的那么汹涌，爱的那么深，于是梦醒了，搁浅了，沉默了，回首了，却回不了身。如果当初再见 用心体会，记录生活。微博让你我了解彼此的世界。九六九看微博。嗨，你好，九六九主播雨阳陪你一起刷新微博。环球时报发表，近日有一组照片在网上走红了，照片上是一幕幕诡异的巧合，有很多素不相识的陌生人恰好穿着同样的衣服，外貌也非常的相似，这些陌生人之间的巧合让人感到很惊异。那你有没有遇到过这样的情况呢？来看网友的评论。 S 小姐爱唱歌说，相近的文化层次和知识水平，相近的审美，选择相似的伴侣，这不是很正常吗？还有网友说，有时候我相信平行世界，试过穿一条裙子逛街的时候撞到四个同款，然后大家相视而笑了。那淘宝上不同的买家秀也算是另外一种撞衫吧，只是看了之后往往就不想再买了吧。当然还有很多明星出席活动的时候也会有撞衫呢、啊、其实这并没有什么，每个人都有自己的风格不是吗？继续刷新微博。中国新闻网发表， 从初中开始啊，小女生梦洁每天都能收到爸爸饱含人生哲理的短信，读完之后还要谈体会。那爸爸呢，希望她为天地良心，为生民立命，她觉得平凡挺好的，好像这些道理太高深了。终于呢，她爸答应上大学之后不再发了。结果呢，今年上大学之后九月份，他又收到了爸爸的来信，说今天和你一同学习《道德经》哦。那你爸妈给你发微信的时候又是哪一种风格呢？来看网友评论。杜丽安朵说，每次发微信动态，老妈都会点赞，有的时候评论。而最逗的是呢，和我妈聊天互相发表情啊，闺女儿怎么怎么的。可是呢，我爹是很官方的，收到请回复，这两种风格也是醉了。爷爷小书屋的店长说，爸爸有这种觉悟和文化水平真的很幸福啊，我爸只会对我默默付出，很少说大道理呢。不管怎么样啊，这都是我们的父亲表达爱意的一种方式，有人关怀的感觉当然是幸福的，应该好好珍惜，不是吗？爱生活，爱微博，我是主播雨阳，九六九主播陪你看微博，听听资讯，听听歌。

匆匆数年。长茫茫的天涯路，是你的漂泊。寻寻觅觅长相守，是我的脚步。黑漆漆的孤枕边，是你的温柔。醒来时的清晨里，是我的哀愁。或许明日太阳西下，倦鸟已归时，你将已经踏上旧时的归途。人生难得再持续，也难忘记你离去的转变。孤单单的身影和寂寥的心情，永远无人的是我的双眼。 开启全新一天，欢迎各位和宇阳一起进入到今天的资讯 update。 首先关注今日头条。最高法日前公布关于全面推进以审判为中心的刑事诉讼制度改革的实施意见，进一步规范了法庭审理规程和证据认定规则，严格实行非法证据排除规则，切实防范冤假错案的发生。从今年3月1号起，新修订的邮政普通服务标准将正式实施， 省际地级以上城市间、省际其他地区之间的包裹和印刷品送达时间最长时限，由原来的15天和20天缩短到8天和9天。日前，国家发改委、水利部、住建部联合印发《节水型社会建设“十三五”规划》，明确“十三五”期间全国用水总量控制在6700亿立方米以内。近日，青岛市发布《青岛市中小学校管理办法》，明确提出学生扰乱教学秩序可以适当惩戒。近日，北京市政府常务会议审议通过北京市2017年国有建设用地供应计划，计划供地3900公顷，比去年计划减少200公顷，其中商品住宅用地减少近70%。 享受心灵的震撼，感受蒸汽机车穿越时空的轰鸣，还有森林滑雪场的刺激，达里湖冬捕的乐趣，以及趣味十足的银冬骆驼节，更多有意思的活动等你来哟！

笑声让我想起童年暑假那个他，教我这飞机的他好吗？这飞机的折法藏在回忆陪我们长大，这飞机快飞吧，快乐方法并不复杂，这飞机的折法快乐是永不忘的呀，这飞机快飞吧。 这里是 FM 九六九，经典生生不息，此刻唯一。